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印流如烟，欢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闲篇，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头捋一圈，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记者从大兴区图书馆了解到，为了方便居民就近阅读，目前大兴区将两座图书馆分馆打造成了24小时智能图书馆，随来随走，自处节约。请听报道。 在大兴区高米店北的保利茉莉公馆小区东门门口，记者看到了一间今年1月改造完成的24小时智能图书馆，记者跟着技术人员一起体验。 这边放置一个人脸识别，其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保障咱们一个空间环境的安全。 进门后，读者可以在自助机上用身份证办理读书卡，3分钟办好后就可以上楼刷卡进门。一片300平方米的空间，整齐地分布着书架和座椅。考虑到社区孩子多，图书馆设有专门的亲子读书空间。大兴区图书馆馆长孙海波介绍， 现在这个图书馆呢，藏书呢是11000册，基本上少儿类的图书呢跟成人类图书呢各占一半吧。那每天呢大约有200人次的阅读跟接阅量，每周我们这里呢有2场的亲子活动，主要流量呢也是在4点以后，人最多的时候在是7点到9点钟。 据了解，大兴区图书馆每月会定期更新书籍，这里不仅能满足周边居民的阅读需求，还成了周边难得清静的地方。刚刚大学毕业正在找工作的小高，每天早上8点来，晚上10点多走，为考注册会计师做准备。 从家里边看书是效率比较低，就是离家近，最好的地方就是想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想什么走什么走，就没有一个时间限制，比较方便，然后空调也有，就比较舒服嘛。 再来关注一组今晚的演出信息。今天和明天，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将分别上演在希望的田野上北京交响乐团2018月季音乐会和北京交响乐团5.1音乐会，奏响新时代的劳动者之歌。梅兰芳大剧院今天将上演20185.1戏曲演唱会，涵盖京剧、花鼓戏、曲剧、西剧、黄梅戏等多种剧种。明天北京京剧院还将在长安大剧院献上凤还巢、赵氏孤儿、宝莲灯等多部经典的大戏，满足戏迷的观赏需求。戏剧《一夜一生》正在繁星戏剧村上演，一直持续到5月27号。这部剧讲述了一位剧场守门人、一位商人、一位女博士和一个不敢在灯光下唱歌的歌手，他们同时被困在一座废弃的剧场当中，原本没有交集的他们不得不勉强相处，于是在鬼气阴森、惊险恐怖的老剧场当中发生了一系列令人捧腹的故事。5.1期间，法国著名默剧表演艺术家菲利普·比佐的默剧《寂静》，他的学生薛佳演出的默剧《安妮·霍克的一天》将先后登台蓬蒿剧场，用肢体语言来表达情感。5.1期间，匈牙利布达佩斯木偶剧团将在天桥艺术中心演出3场木偶剧《哈里亚诺什吹牛大王》，让家长体会孩子并不是简单的为了说谎而说谎，而是出于对当下境遇的无助以及对未来的害怕。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偏南风2到3级转4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山区或有阵雨，有轻雾，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7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假日版的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后来他们都退了票。 哎呦我的天。开场第一个问题，问问大家，今天您退票了吗？ 哎呦我天哪，这太影响节日的心情了。 对啊，这明明是买票抢票嘛，怎么能退票呢是吧？ 哎， 据说音乐节那边票都不太好买是吧？ 嗯，没错啊，而且今年据说这个我们的音乐节啊，组织方面、管理方面越来越严格， 对， 啊， 提升越来越大， 越好啊，嗯，想没事溜进去那是不太可能了。 原来你是这么进去过？ 没有，我听说啊，有那些这个什么买不着票他着急的呀， 哦， 啊，这个如果看电影买不着票着急的没关系，您在电影开演之前你等，一定会有。那个可以买到票的座位，为什么？这两天，就是我们在节前的这个节目刚跟大家哈，说完了，说这个五一小长假，咱们有这些部电影，国产电影，您想去捧哪个场？ 对，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就是刘若英的导演处女作《后来的我们》啊， 《后来的我们》，没想到《后来的我们》退票了， 退票了啊，这个说着话就是在应该是前天吧，很多的影院经理他们发现了啊，有意思，之前预售的这个《后来的我们》出现了大量退票的这个情况。都是集中在这个网上售票平台，就那两个猫眼和这个淘票票啊，尤其是这个猫眼好像退的比较多哈，猫眼这个退票数量达38万张，涉及票房1300万元，就是占当天总票房的4.6%。退的都是什么呢？19.9特价票。 哎， 这奇了怪了， 买了便宜票怎么还退了？ 那怎么还不看呢？哎，然后这个猫眼啊就给出自己的声明了，说这个不是我们平台干的这个事儿啊。其实这个稍微一解释就都明白了。为什么要退票呢？无非就是之前买的不算数，什么意思？就是假买是吧？先买了 啊， 给大家一个印象，给不明真相的。观众们一个印象，说现在这个很多票都已经预售已经出去了， 特火， 哎，这电影特别棒啊，这个预期特别高，就忽悠大伙赶紧买，同时 也忽悠这个影院经理，一看我、哦、这么多订票的是吧，赶紧把这个排片提高、嗯、排片提高也就自然增加了大家买票的这个几率、 嗯、 哎、 嗯嗯、 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虚造声势这么一个情况。 对对对对、 哎、 造势造起来了。 哎， 后来一看造势已经结束了、嗯、可以把成本往回收了。 哎，就退了 啊。那么猫眼呢是这两天是不断的发出声明，首先呢强调这个退票这个事儿不是自己平台所为、 嗯、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啊，就是说你说我去超市买东西是吧、 嗯、 我买完东西我也把东西退了，你跟这超市有什么关系啊是吧，确实如此、 哦、 很多人分析那猫眼在这个当中它没有利益可得啊、 嗯嗯、 所以猫眼儿那个首先是对于大家的这种揣测它是立即发出声明， 就是不是我们干的， 哎，不是我们干的、 嗯、 然后呢同时这个猫眼儿这个也把自己的相关的数据提交给有关部门来协助调查、 嗯、 啊非常的及时。那么今天呢猫眼电影是再度回应这件事儿，说是4月28号发生的38万退票订单当中有 54% 的订单确定为用户的正常改签行为，因为这个我们知道他这个网上订票还可以改、 哦、 也可以退， 对对对，有些平台是有这样的一个便利措施、 啊、哎、嗯，那么剩余有 46% 的退票订单当中有部分就是疑似叫恶意刷票， 嗯 啊，现在这个情况啊，有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 对， 最终的结果就谁干的这个事儿， 嗯， 目前还不知道， 对，我相信会有一个水落石出的一个结果出来， 没错啊。 我们知道这个后来的我们本来大家还是很看好的，第一呢是刘若英作为一个音乐人的第一部导演作品也叫处女作，那很多人在我们那天征求大家意见的时候已经都有很多很多朋友是倾向于要来选择这部电影了、 嗯、 没有想到这部电影呢遇到这样一个小小的风波，而且在这之后呢我们有看到这部电影其实在第一天的这个总的票房应该还是很不错的， 嗯 啊，后来的我们这个，我们知道他当时预售票房是大概1.几个亿嘛，我们还曾经说过他好像是超过了某一些热门的好莱坞影片的大家的观影欲望。但是我们也发现，在这个退票风波之后啊，其实这两天的这个总的票房，我昨天看到说是超过6亿了嘛， 嗯 啊，这个其实就是片子还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嗯， 那怎么就出来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插曲呢？这个我们有待于进一步的认识答案。 哎，那今天这个事儿啊，就别影响了我们过节的心情哈。 啊， 其实后来的我们呢，让我想到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其实今年还有两个跟这个很类似的电影。 嗯， 一个是我先不说啊，一会儿慢慢说啊。就是说，歌曲改编电影，去年啊前年已经有过这种情况了。 哦、先有了歌， 哎， 歌特别火。 对，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嘛， 嗯， 这个把它改成了电影、 嗯、 啊，还有网剧，那个动静弄挺大的，但是大家对他不是很买账啊、 嗯嗯、 就是说今年也有类似的这样的其他的电影，当然了后来的我们他并不是完全把后来这个歌把他 MV 当中的故事改成一个电影的故事， 嗯， 但是我们说确实啊，就是在 MV 大行其道的年代啊，我们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 MV， 它虽然时间不长，就一首歌的时间，但是它片段式的攫取了这个故事非常重要的元素， 哎， 展现在这个 MV 的画面当中，给我 说 特别好的感觉。 那个歌本来那个 MV 就是一个好故事， 哎， 那个好故事就像一小电影， 嗯， 它就应该被拍成一个大电影，很有可能就成为一个电影。 对啊，这个今天我们假日啊，我们也跟大家轻轻松松听听歌啊。 我们不去 KTV， 不去 KTV， 但是我们回忆一下 KTV。往往大家伙知道那个 MV 啊，都是从那 KTV 里边了解的。 我跟你说啊，这个在 KTV 当中，你要遇上那种特别棒的那个 MV 啊， 嗯， 是一个特别糟心的事儿。 为什么呀？ 就是说，你本来我是好好唱歌去的啊，但是这个 MV 啊， 太好了， 它太好了，它就是 抢戏了。 哎，对，它分散了你的注意力。再有一点什么呀？它往往啊，它 MV 它特别棒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台词， 嗯， 它把这个歌曲原本的节奏给你打乱， 是， 甚至这个歌它还变调， 哎。 哎呀， 你能给我怎么唱？ 你说我又不是原唱，哎、原唱的可能他记不住， 嗯、 对吧？哎，你这那搞得你 赵亮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音乐人，就是在 KTV 里面唱歌， 唱歌之后 遇到影响， 做编剧吧， 最后没办法了，被耽误了。哎， 对， 啊、今天我们就回忆一下，是吧？ 哎。这个咱们这个你看啊，如果要提到我们的回忆，我觉得张帆这70后肯定一上来就是广岛之恋，对吧？那你经常带着小姑娘去这个 KTV， 真的广岛之恋、 啊、 广岛之恋、 嗯、 是吧、 嗯、 那歌啊调门不高是吧、 嗯嗯、 然后这个调也不难是吧、 嗯、 又是两个人对唱，然后这歌又没完没了 我负责莫文蔚的部分是吧？ 嗨，那你是带小男生唱的吧？然后这个歌曲呢也比较长，是吧？适合手牵手，多牵一段时间啊。这七零后的记忆啊， 哎呀， 你说 80后， 80后的记忆太多了。80后记忆，哎呦，这个经常在 KTV 当中看着看着这个 MV 就不想唱了，是吧？一个接着看，都是好故事啊。嗯，比如说什么勇气呀、童话呀，等等等等啊。一会儿咱们听着歌说啊。90后也有啊，90后，我想这个对周杰伦的歌特熟悉。那周杰伦有好多个歌曲的 MV 都非常棒， 都是好故事， 哎，而且出资也比较多啊。00后，如果咱们听众有00后的话啊，你不妨说说啊，你觉得哪些 MV 是特别好看的，特别有故事性？ 好，我们就问问大家，在你 KTV 当中遇到的那些好歌、好 MV 故事，哪一个是最值得你最愿意有人把它拍成电影的？ 好，那首先我们来听哪个 MV 呢？ 其实刚才说了半天了。我们还是纪念一下吧， 后来是吧？ 后来，这个有了这些小的插曲、小的小小的一些故事，其实大家能够想到的，依旧是当年在 KTV 当中，你和那些朋友们、小伙伴们一起唱《后来》的情景。 嗯， 来听听这首歌，说说你在 KTV 当中遇到的那些 MV 的故事，让你记忆深刻的是哪些？ 好，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我们就集体回忆一下吧。 终于在眼泪中。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你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十七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后来刘若英的这个歌啊，这个确实时长非常长。 对，这歌呢5分多钟。其实，无数次在 KTV 当中啊，听小伙伴唱这歌的时候啊，我都努力看这个故事，没看明白啊。后来，在网上找，说这 MV 到底讲了一什么故事？ 后来你看明白后来这个故事了吗？ 看没看明白？我听明白了啊。有人给解释了，其实这个后来呢，它是一个三段式的故事。啊，有一个背景故事 啊， 有刘若英这个在 MV 当中自己经历的一个故事，就是她本身的一个故事，还有她帮助一对青年恋人的一个故事， 三个故事， 三个故事叠交在一起的啊。 看不明白也实属正常。这里边呢它还有一些比较意识流的一些东西 啊，就是说它不是按照线性叙事，它有一些就是那种比较行为艺术的这种塑造啊，不同时空的两个人 交错 啊，交错的这样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说能够看明白这个故事并且写出这个故事的人基本上可能这个思维方式跟一般人也不太一样， 脑洞比较大。 哎，我真的是看好多字我都没太看明白啊，但是他总体结合这个歌词吧，他想要表达这个意思，哎，是非常的明确的，就是让我们啊，要珍惜当下，对吧？同时他是在回顾过往，如果在以往不是那么的倔强，现在也不会留遗憾了。那么同时在这个 MV 故事当中，他也告诉正在经历爱情的那一对情侣，就是说你们要珍惜当下，以免到后来的时候就退票了。人生爱情你们就退票， 爱情退票，对对， 是吧？ 真的是这样。所以有些歌啊，它真的是不是说它只适合一个年龄啊，在任何年代，你看很多人有共鸣，一听这歌很多人哭，KTV 里唱唱了就有可能流泪， 没事、 啊、 对对，有一些人 都有过去都有后来， 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嘛，对吧？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 都有不在的 啊、对，类似这样的 肯定是 啊。 刚才说的这是其中一个，后来这个 MV 应该是比较复杂的 MV 是吧？其实大家伙看到的那个歌曲的 MV 啊，在 KTV 里边看到的很多很多，其实最每次一说的 MV 最能够想起来的，第一时间想起来的，我觉得就是那个那叫什么来着？那个王光良那个 啊童话、 那个、对童话那个 MV 啊，但是当初就觉得哎，它就是一小故事，小爱情故事。 对，这个童话啊，咱们不妨今天我弄了两个版本，有一个纯享版，还有一个故事版啊，让张凡找一找这个故事版。 哎呦， 啊、 故事版听起来过程比较长是吧？ 哎，对了啊，这里边还穿插着一些他们的小故事，可能这个台词不多啊，但是我们感受一下这个氛围。这一开场这场景就是光良弹这歌啊，弹不上来了啊，然后呢，他这小女朋友给他弹了这个主旋律，就是童话的这个主旋律。 大家回忆一下，看看这个是不是值得拍成一个电影？ 来 吧，我们家。 这会儿我们听到的这个背景包括刚才的停顿其实就是里面故事情节了。 对，这个女孩呢其实应该是得了绝症了哈。两个人爱情刚刚这个热乎啊，就发现哎是生病了。然后那个刚才那一声哗那个音效就是光良在演奏这首歌曲的时候，这女朋友就倒在了钢琴的边上啊。这个故事啊我觉得说呢 非常感人，但是拍成大电影远远不够， 你说就是单薄了是吧？ 太单薄啊！这个目前有的信息呢，其实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找，就是老听说哈，应该是在去年的时候，这个应该是出品公司吧，他们有一系列的这个新电影的计划当中，就包括这一部童话 啊、 电影名字叫《未完成的童话》，哎，就是哎，我觉得这名起得好、啊， 未完成， 人家后来是后来的我们，就讲那后来我们的故事。这童话照你原来那 MV 没拍完，我们给你讲这未完成的童话啊，这个光良亲自指导啊，然后呢。跟这个胡生中共同来担当导演，并且说这个爱情故事就是要延续啊这童话当中 MV 讲的这个故事 啊， 而且要融入未来世界与人工智能的概念。 我的天哪 啊！哎，这个故事我们挺，我其实确实挺期待哈、 还有科幻色彩。 哎，对，但是现在好像还没有什么消息。 你一说这样的故事，就是绝症，然后复出，这个我突然想到了。我原来看过一个韩国的一个 MV， 很早很早以前，大概十多年以前了。那个 MV 里面是男主人公应该是个摄影师，带着一个女孩去他的工作室，然后这个女孩被那个一个药水把眼睛给弄伤了，后来就失明了，然后这个男的为了让这个女孩重见光明，然后他就把自己的眼角膜移植给了她。 这个后来就诞生了一个非常经典的 MV 镜头嘛，就是这个纱布啊，一圈一圈一圈，是吧？ 你说的开往春天的地铁，不对呀、啊， 类似啊，类似的这个就是现出眼角膜的这样的情节啊，也经常在 MV 当中看到。 其实这个 MV 一开始你说发展的这个历史啊，因为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追根溯源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系统来看这个历史，但是每个人都有感受。我在小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频道叫做 Channel V， 那个频道大热的时候，每一个。歌曲每一首歌曲那个 MV 都觉得当故事看，当电影看， 是这样， 当个片段看，那时候就觉得那个东西是最好看的。如果一单听歌的话，你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一看那个东西就吸引住。一天把电视机只要是归我啊，这一天，这个频道就不能停。 你是看天上没电影啊，三分钟一个， 三分钟一个，干了多少？所以后来再到我们。我记得小的时候有 MTV 那时候叫对吧？中国 MTV 还有大赛啊，然后再后来就发展成叫 MV 的时候，这个故事越来越丰富了。尤其是来自我觉得光良的一批歌里边，都有这种特别特别那种小清新啊，特别感人的痛彻心扉那种小故事。 当时也有很多的 MV 导演，现在基本上已经成长为电影导演了啊。 那时候都拍 MV， 后来都拍电影了。 好吧，上面的最后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纯享版的童话啊，一会儿下面。段我们继续来听歌聊 MV 当中的好故事， 说说哪个 MV 你觉得最值得拍成电影？ 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上回洗裤肠子，脏水沁了他的药材婆了，愣讹我半袋白面。 你反着跟他较得个劲，人家信的是玛丽亚， 他信玛丽亚，我信观音，我就得矮他一头不成？他几年后头有耶稣戳着，我屁股后头坐着弥勒佛呢。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记”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裕泰荟萃名优绿茶，鲜爽好喝不贵。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

开始，我开始全身不受控制。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几次，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 我打太极， 快乐出击。 嗯，我以为你要说为你写诗。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假日版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今天欢迎大家的都是这样一首一首带着 MV 里面好故事的歌。 嗯， 刚才我们说了，有很多的 MV 其实它的故事就值得被拍成电影。 哎， 为你写诗应该不用我们多介绍了，今天好像有这个消息是吧？ 对，这个吴克群带着他的写诗的女主角啊， 哎， 一起登上了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红毯。 没错 啊，嗯，这女主角啊，乍一看啊，特别像周冬雨。仔细一看， 哦，真是 是不是啊？这个风格很像。仔细一看呢，特别像融合了这个舒淇啊， 林忆莲 啊这两个风格的周冬雨。 天哪 啊，真不是很认识啊。 这是他的，应该是吴克群导演的一部。电影即将和大家见面的电影的女主角。 对，其实为你写诗这首歌的 MV 也是讲了一个很唯美的爱情故事。就是说这个吴克群这个人呢，他在年少有一段这个非常纯洁的，不能叫爱情了，就是很小，两个小朋友之间有一段青梅竹马的感情啊。这个他还赠了这个女孩啊一个小的项链啊。然后呢，长大之后呢，他发现这个女孩子特别喜欢弹钢琴的男生啊，然后就是下定决心说我要练钢琴啊，要弹钢琴啊。最后他在一个金色的钢琴上演奏着这个乐曲啊，然后那个前后都是一闪一闪亮晶晶嘛，象征他们那个童年嘛，这也是很唯美的一个 MV 啊。 这个故事或者说从这首歌生发的一个故事，就要被吴克群拍成大电影。 哎，为你写诗啊，今年瞄了三个啊，后来的我们，然后这个未完成的童话，以及新的电影版的为你写诗啊。 说到这里，还是要。听听各位的意见，您觉得哪一首歌背后的故事，或者它当中那个 MV 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画面是最美的，你觉得它值得被拍成电影？刚才有人在说到一首歌的时候，我查了好半天啊，一首老歌，应该是糊涂旁观者刚才在留言区里面提到的一首老歌，潘美辰的歌啊，叫我曾用心爱着你。还记得那个调调吗？我曾用心地来爱着你， 记得，这春晚小品上也 不见着凉，对我用真情。 哎呀， 完了完了，这下不去了啊！这歌太老了啊！刚才我看了半天，我也没有回忆起来当中到底讲了一个什么 MV 的故事。 好像那个时候 MV 还不太讲， 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故事是吧？ 啊， 你印象当中有没有？我们共同那个阶段啊，看有没有找到那种可能性。我刚才说 China V 的时候其实已经后来了。再往回倒当时那个录像带的时代，如果各位在家里面看唱过那个卡拉 OK, 有一批卡拉 OK 是怎么制作的，当中都是泳装专辑。 啊，对，就是张帆特别喜欢的那一套，这个就是名义上说，哎呀，我就爱唱歌啊，老是去什么邻居家呀，去 KTV 啊唱这歌。 哎，你别说啊，我那时候还真是找出来了，不是这种的。 哦， 我跟你说一个啊，吻别 MV 大家还有印象吗？ 没有印象。 张学友的吻别里面有一个女主角，大家猜一猜到底是谁。哎，有肯定有人知道啊，当时那个吻别那个，就是什么冷冷的街嘛，对吧，在那个街道上，那个风吹过，然后报纸被卷得呼啦呼啦的，然后有一个女主角就出现了，女主角特别的漂亮。她看人基本上都是特别朦胧那种看法。为什么呢？因为后来我们知道她高度近视。他在当时的香港电视连续剧里面，那是大明星啊，周海媚 啊，周海媚是吻别的女主角啊。 哎呦 我天哪，这比较大牌啊。 这个是不是出乎很多后来的小朋友的意料啊？当时有一批这样的女主角出现在了那个时候的歌曲 MV 里面。我说的这仅仅是一个，我们再说一个， 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大家还记得吗？ 哦， 一场游戏一场梦那个 MV 你有没有印象？ 没印象了。 你有没有印象他骑着摩托车穿过那个火场？ 嗯， 他其实是做替身演员。 嗯， 好像据说是跟他的亲身的经历是有关系的。 哦， 他曾经做过嘛。 嗯， 然后那个里面我是没有任何印象了。刚才我突然看到资料里面提示说你们都忘了，那可以当作是张曼玉 MV 的代表作啊。 哦，女主角张 曼玉 啊，嘿， 友情出演。 哦，是这样啊。其实要说的这个 MV 的好故事呢，周杰伦很多歌曲的 MV 都拍得非常好啊。 哦，周杰伦， 对，举几个例子啊，我觉得就是最牛的就是这首歌叫《风》啊。这个 MV 最厉害的就是它必须得跟另外一首歌连起来看啊。 什么意思？ 就是得跟他那个好朋友刘畊宏嘛，《彩虹天堂》得连到一块儿看，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那个故事和这个故事连一块儿看， 它是得连一块儿啊。就是这个《风》讲的是什么故事呢？讲的是周杰伦的前女友是失忆了，然后呢，他等他这个受伤好了之后，他爱上了周杰伦的好友，但是周杰伦呢，他不忍去打扰这段感情，特别棒拍的啊。然后最后就是这女主角在家里看到了他以前跟周杰伦拍的照片啊，哎，想起来了 啊， 这故事就结束了。啊，然后后边怎么发展就不知道了，得看那个彩虹天堂。 这是这个故事。 对对对。然后周杰伦那个夜的第七章还拍了一段这个名侦探啊，柯南福尔摩斯啊，反正就是名侦探杰啊。 哦， 这个故事他就是演了一个叫蓝玫瑰凶案啊。 嗯， 他就是亲自饰演一个大侦探。然后呢，南拳妈妈那个宇豪，我们知道宇豪就是跟他很多次合作嘛，演他的助手。然后呢，两个人一起去破案，结果他的助手就是真正的这个案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啊，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不过我最喜欢的一个周杰伦这个 MV， 还是我觉得也应该是他当时啊特别特别看重的一首歌，叫《我不配》啊。 女主角是谁？ 女主角忘了。 肯定漂亮， 这也有很多这个朋友在网上搜说这个这歌，哎，还有跟这歌说原来周杰伦想把这歌叫《距离》，什么意思啊？我不配，他不是说他配不上女的，也不是说女的配不上他，指的是他作为一个明星公众人物，不配拥有普通人的爱情，哎。这歌就唱的是 是从这个角度来的， 哎，他就是这个一个就演他自己啊。我们不妨听听这歌哈，这里边还有他就是周杰伦获奖的这个片段，就讲的他其实是有一个地下女友啊， 一时不能公开，是吧？ 不能公开呀， 他这上街啊跟女友约会， 公开了掉粉嘛， 对 吧？ 他得戴着口罩啊，里边有一个最心酸的镜头，本来拉着女朋友走路呢，一听哇，远处啊尘土飞扬， 歌迷过来了， 这个来了一帮女学生 啊。 赶紧把女朋友的手松开，给这些这个非常兴奋的同学们 签名 ，然后那边呢就是一个落寞的女子的身影，哎呀，看了真是让人特别心疼啊！ 你是心疼自己没有成为他那样的人吗？ 嗨，你说是不是？公众人物他怎么就不配拥有普通人的爱情呢？啊，这也是一个无奈吧。 嗯，那听听，我不配。 只是你跟自己下棋，爱来不及，自己细细剩下你的关系，失去你的关系，描述我如何爱你，你却微笑的离我而去，这感觉已经不对，我努力在挽回，一些些应该体贴的感觉。 很多歌都是这样啊，你不听这个别人跟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或者你不看那 MV 的时候，你是另外一种感觉。刚刚听你说了以后，我对这歌产生兴趣了 啊。其实我觉得啊 ，MV 之所以它能够感人，就它这个故事，